第三个方面是数据孤立。由于数据分散在不同的文件中，而且这些数据有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，数据和数据之间的联系很难表达，因此编写新的检索恰当数据的应用程序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。